第四十七集。 陆承泽合上资料，沉默片刻，看向了孟昭。 唉，小莫，你跟我说的所有话都是我舅舅说，我觉得他不可能。你觉得凭借这些可能翻案吗？警方办案，法庭审判，凭借的从来都是证据，而不是这种主观的无条件信任。 孟昭当然找不到证据，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孟祥宇是杀人凶手。 证据，证据。 孟昭拿过陆承泽面前的那沓资料，翻到其中一页，放到了陆承泽的面前。 陆叔，你看，警方已经认定我舅舅确实是二次返回现场后那个人才死亡的。当时我舅舅在把我妹妹送到安全的地方之后，虽然立刻返回想要寻仇，但那个时候已经有充分的时间足够那个侵犯我妹妹的犯人逃跑，而那个犯人却还在现场等着我舅舅去杀他，这是不是不符合常理？这很有可能说明从我舅舅离开现场到返回现场的这段时间，这个人就已经被杀了。 听完孟昭的这番话，陆承泽陷入沉思。他看着那页资料，又翻看了其他案件的细节，然后说： 唉，小莫，从情感上来说我是相信你的，但如果从律师的角度思考，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证据，即便是我想翻案也是不可能的。 孟昭听到他这么说，心下一沉。 难道说连陆承泽都无能为力吗？ 陆承泽合上资料，看向了孟昭。 说真的，小孟，我确实想帮你这个忙，但出于对你负责的态度，我不得不从最可能发生的结果上来考虑这件事。实话跟你说，如果你抱着想要翻案的念头，让我为你舅舅做无罪辩护，那二审很有可能还是维持原判。 孟昭几乎有些绝望了，他的嘴唇动了动。 那我该怎么办？ 陆承泽这一次沉思了许久，然后说： 案子的结果基本上已经成定局了，我们现在尽量能做的是让结果变得不那么坏。在二审中，我会尽量帮你舅舅辩护，让法庭减轻量刑。毕竟你舅舅的做法是每一位父亲在面对女儿遭受侵犯之后都会做出的选择，哪怕是我也不例外。我相信出于人性和舆论的角度去考虑，法官为你舅舅降低量刑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减轻量刑，也就是说舅舅还是难逃牢狱之灾吗？ 明明知道陆承泽在帮自己想办法，但是孟昭无法接受这个折中的方案。陆承泽这么说，也就意味着舅舅翻案无望，孟祥宇还是要背上杀人的罪名，以杀人犯的身份进入牢狱。孟昭丝毫没有因为舅舅能减轻量刑而有一点点高兴，他只觉得更加绝望。这绝望来得铺天盖地，几乎一瞬间就把他紧紧裹挟住，让他有些呼吸不畅。 能减轻多久呢？从15年减为10年吗？凭什么没杀人却要坐牢呢？陆叔叔，我觉得这毫无意义。 陆承泽也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才说： 小莫，有时候现实确实挺残酷，但有些残酷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来时抱了太高的期望，这些日子东奔西走也让孟昭心力交瘁。陆承泽是他试图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此时这根稻草也要断了。孟昭的心里涌上一阵又一阵的绝望，他几乎要丧失理智了。 难道舅舅真的要在监狱里度过接下来的15年吗？难道我就这样离开这间办公室，让楼下满怀期待的妹妹跟我一样再度陷入绝望吗？ 他忽然想到了宋宁塞给自己的那张银行卡，宋宁当时执意要他收下，说里头有10万块钱，以后求人办事的时候会用得着。孟昭这些日子见了不少的律师，从来没用得上求这个字儿。他心气儿高，不屑求人，但是眼下这张银行卡，这 成了他最后的希望。孟昭从兜里抽出那张卡，推到了陆承泽的面前。他的声音很低，语气是哀求的，绝望的。 陆叔，你一定要帮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这是我们家全部的积蓄了，我不想减刑，我只想翻案，我舅舅真的是被冤枉的。 陆承泽叹了一口气，看着他，把那张银行卡又推回去了。 唉，小小年纪就让你面对这种抉择，我的心里也是真的难受，何况还是我曾经有人的孩子。但是小孟，我们终究要面对现实啊，钱你拿回去，以后你们还会有很多地方需要用钱，这个案子如果后面需要其他开支，我会负责的。 真的没有机会了吗，陆叔？ 孟昭的声音里混了一丝哭腔，他不甘心地又问了一次。 真的没有机会了吗，陆叔？ 陆承泽沉默片刻，无奈地摇摇头说， 很多时候渺茫的希望不过是另一种绝望罢了，甚至比真正的绝望可能更可怕。小猫，我不希望给你无谓的希望，无论判决结果怎么样，我都希望你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活。 孟昭低着头，来时抱了多高的期望，此刻的他就有多么的落寞。他明白自己现在是在毫无道理的纠缠，明明陆承泽已经为他提出了更为可行的方案，偏偏他就是不肯接受，非要让陆承泽按他希望的那么来做。此时孟昭的精神像是在承受着剧烈的撕扯，一面是舅舅蒙冤的现实和自己迫切希望帮舅舅翻案的心境，一面是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来获得眼下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 无数个问号几乎让孟昭濒临崩溃了。 小孟，小孟啊！ 陆承泽看出孟昭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孟昭似乎被惊醒了，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再待下去不仅无法维持住基本的体面，甚至可能让陆承泽也面临难堪。 没事，陆叔，我回去再想想，谢谢你。 说完孟昭转身离开了陆承泽的办公室。他走到门边，但就在握上门把手把门拉开一条小缝的那一瞬间，他眼前闪过了来时孟若书期待的眼神，那天晚上宋宁绝望的泪水，还有看守所里一夜之间老了十岁的舅舅孟祥宇。孟昭松开了门把手，他忽然转过身，一声闷响，膝盖磕在了大理石地板上。17岁的孟昭赌上了自己仅剩的自尊，崩溃之际他看向陆承泽的眼神却是坚定的。 陆叔，请您帮帮我舅舅，就为他做最后一次无罪辩护吧，好不好？求求您了。 孟昭本来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他跪下去的这一幕只有自己和陆承泽两个人知道，但孟昭不知道的是，他的妹妹孟若书此刻其实就站在门后看见了这一幕。他更不知道的是，就在一窗之隔的隔壁还有一双眼睛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目睹了这一切，而这个人就是陆时琛。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此刻重症监护室里一直昏迷不醒的陆时琛竟然也同样梦到了这一幕。